斩首好几处前总统蒋介石的铜像，去年四月锯下了阳明山公园花中广场的蒋介石铜像头颅，修复之后同年六月他又与男子林廷颖持乙炔喷枪企图二度破坏铜像，巡逻员警发现及时阻止逮捕。士林地方法院认为受损铜像是民间团体1979年捐赠，尽管现在由台北市公务局实质上保管，但不是政府设置也不是公务，破坏它不构成刑法妨害公务罪章中的毁损公务罪。而且法官认为郭志刚和林廷颖刚准备破坏就由警方逮捕，铜像只有后颈的部分出现白色烧融和切割痕迹，正面没有受损，两人行为没有构成蒋介石铜像效用丧失。过去案例认为毒杀猪只但猪只救活就不构成毁损罪，所以郭志刚和林廷颖涉及毁损罪的部分也预知无罪。至于郭志刚去年四月的犯行，士林地方法院今年五月依携带武器窃盗罪判决八个月有期徒刑。另外郭志刚去年十二月二十一号侵入台北市中正高中斩首校园蒋介石铜像的部分目前还在审理。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认为，梵蒂冈和中国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之后，接下来就会放弃与台湾的正式关系。我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今天强调，教廷和中国签订的主教任命协议当然是中梵关系的进展，但若马上推论到中梵建交就太简化了。梵蒂冈为中华民国在欧洲唯一邦友邦，中梵签署主教任命协议之后，不少立委和学者都提出了警告。陈日军也说，中梵签署主教任命协议显示教廷准备放弃台湾。李宪章强调，台湾与教廷还有几项具体的合作计划，包括了教廷驻我国大使馆改建，以及教廷出借重要文物给我国故宫展出，充分显示我国和教廷关系密切友好。将中梵关系进展直接简化为中梵建交，过度推论太于简化。台湾导演邱世杰以动画短片《基石》和来自不同国家共65部的作品一同入选了2019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名单，取得奥斯卡第一阶段门票。《基石》今年5月获得亚特兰大电影节最佳动画。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报名资格是以指标性国际动画影展获奖经历为标准，《基石》也就通过了奥斯卡入围标准的初步门槛。基石主要探讨僵化的宗教信仰对青少年的伤害，也是导演邱世杰自己的故事。去年拿下了亚太影展最佳动画奖以及波兰克拉考国际影展评审团特别奖。歌手费玉清宣布明年五月退出演艺圈，出道46年的他决定明年巡回演唱结束之后正式退出演艺工作。63岁的费玉清17岁进入歌坛，他在亲笔写下的告别函当中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他的支持和厚爱。经纪人转述，费玉清唱了几十年，觉得父母亲都不在了，想过简单的生活，养养宠物，不必奔波。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0点，来到11034点，成交金额1228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172点，2386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0点，2349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3点，279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9点，835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8点2769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9点3258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 30.579 元兑换1美元，台币升值 1.18 角，成交金额6亿2200万美元。日元 112.61 对1美元，欧元兑换 1.1703 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风影响台北市、基隆北海岸和新北市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长浪即时讯息，台北台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含绿岛蓝雨，以及恒春半岛都有长浪，宜兰、苏澳、龟山岛以及台东都已经观测到了2到4公尺高的长浪。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当科技邂逅了艺术，LG Signature 于是诞生。LG Signature 全新精品家电品牌，以前瞻科技 淬炼隽永艺术生活。 LG Signature 以艺术为名，忠于本质，缔造经典，简约成就典雅，越简单越不简单。 LG Signature 精品家电磅礴登场。 2018世界最美丽海湾嘉年华在澎湖， 9月27号到10月31号，澎湖不只是最美丽海湾，更是世界各地瞩目的焦点。国际海湾之夜国际嘉年华大游行，既有50个以上国家及城市代表参加哦。 我是县长陈光富，希望世界走入澎湖，看见台湾。澎湖县政府欢迎你莅临澎湖。 更多资讯，快上网搜寻2018世界最美丽海湾嘉年华在澎湖。 以上广告由澎湖县政府提供。 飞碟首选强大星林采欣已经登场。 强大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早已没了冰霜气泡，该怎么为你解渴？我不奢求什么，爱的缠绵悱恻，在你身边就够了。 10月1号起，请锁定飞碟快红心，将为您介绍王燕威。 只要你呼喊着我心。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林采欣。 想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早已没了冰霜气泡，哪会有人愿意喝？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I ran away one day out of the blue, cause I got scared being stuck with you. I needed to breathe,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except I spent the next year really missing you. I feel like a bumbling fool, can't do anything right. I took a step, fell over and broke everything. Even in my dreams you didn't want to see me. I must have screwed up really bad. And now you've moved on, you really do look happy, and I'm sitting on the sidewalk like a fool. I see you are taking vacations with your friends. This is probably for the best in the end. I feel like a bumbling fool, can't do anything right. I took a step, fell over and broke everything. Even in my dreams you didn't want to see me. I must have screwed up really bad. Now that you know just how funny life can be, the things that happen you wouldn't believe. I'm so glad we met, though I dance quite poorly. A cheers to you and a cheers to me. I feel like a bumbling fool, can't do anything right. I took a step, fell over and broke everything. Must have screwed up really bad. Ooh, ah, ah. 2:09，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一开始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 Joanna 王若琳的最新专辑《Modern Tragedy》摩登悲剧。Joanna 王若琳呢，在这张专辑里面呢，很强烈的建议大家去看看她的 MV， 现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就可以看到了。真的是每一部都当电影来拍着。 拖拉库的爱老虎油，最近呢我觉得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种一整张的摇滚乐团的大乱斗专辑。最近呢有一部国片，这部国片呢叫做摇滚乐杀人事件，其中呢找到了真正的摇滚乐手摇滚乐团们来主演，同时呢电影原声带就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致敬90年代的台湾摇滚乐，其中呢有好多真的是我小时候在听的，包括了刺客、浊水溪公社、瓢虫等等。另外呢，电影主题曲厉害的是组成了一个新的团体，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叫做《魔神仔的世界》。 是到放水流，有的无的好路好坐，拢总做一伙。天顶飞的土甲踅的风景拢同款，清清采采有空无顺吃一个只要。乌都白都西公路都输这变成这，是什么世界？我活在什么世界？你有什么不愿？我甲你有什么期待？那这是什么世界？我活在你的世界，我哪有这么厉害？你不通比你伤害。 为电影量身打造的独裁者乐团，为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歌曲呢来自于 The Fratellis， 这首歌叫做 Flathead。 在当初呢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可能是 iTunes 才刚开始在风行的时候。今天呢是星期四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当然今天还是会有 Choco TV 的新剧抢先报。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在大台北地区 FM92.1 向全世界全球发声，也欢迎你锁定飞碟联播网。 就好像烟火一样爆炸我的心情，闭上眼睛高潮就过去。你就好像国王一样穿上你的新衣，忘了身边皇后的美丽。我要的只是多一点浪漫而已，我要的只是我不能再三提醒。我当然会希望啊，我是 Queen。 你会假装朋友一样重视我的心情，逃避我们之间的爱情。别的男人一样自私虚伪善变无情，可是我却好像不想离开你。你是个好地方让我发泄情绪，每一个小地方都要遮着地，在你的小地方啊。 我是孤影，不想再为你，再为你闷死我自己。就算我如此爱你，不想再为你，再为你委屈我自己。我想你早已经爱过，你只在乎你的小人国，到最后你最爱的还是你自己。好地方让我发泄情绪，每一个小地方都要彻彻底底。在你的小地方啊，我是孤影，不想再为你，再为你闷死我自己。就算我如此爱你，不想再为你，再为你委屈我自己。我想你早已经不爱我，你只在乎你的小人国，到最后你最爱的还是你自己。你不爱我，你不爱我，忘了身边皇后的美丽。我要的只是多一点浪漫而已，我要的只是我不用再三提醒，你当你的国王了。我是 Queen， 我是 Queen， 我是 Queen， 我是。 想把这首歌献给你。 如果能让时间折返，回到那天我们分开，我会改变那个答案。 My love is falling on 皇室颁布醇酒令，金银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酿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你会回来，我对自己说，你会回来。李密首张专辑《纯蜜》R&B 曲风，你会回来。 门没锁，心敞开，等你回来。 茫茫人海里，他的声音一直懂你。温暖整个世代冠军神曲 Bad Day， 最懂你的城市情人丹尼尔 Daniel Powder。 Do you wanna get crazy? Do you wanna get high? Do you wanna get lucky with me tonight at a Hollywood party? 八暖心主打 Do you wanna get lucky? 勇敢幸福，勇敢爱，陪你踏出扭转人生一步。华纳。 我是 Hush。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抢先报，好的，周口 TV 的新剧抢先报，每到星期四的时候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就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新剧本周可以追一追的呢。本周有两部的推荐，首先呢是来自于中国的这部陆剧，叫做《游泳先生》。真的就跟游泳有关系哦，他是一位天才的游泳选手，在平凡的家庭当中长大。那另外呢，遇到这个女主角呢则是千金小姐，但是家道中落。这两个人呢在人生的低谷当中相识，成为欢喜冤家，当然当中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的游泳先生。 세상이보인다태양빛을먹은문별들은샹들리말박자하나둘에이신나지내맘은이륙하는비행기엔진의소리브롱브롱아무도말리지못하는뜨거운내맘에차가운문약간그뭐라할까좀사랑한기분이야좀피어난꽃의향기와같이너를또원해매일매일매일매일매일매일매일매일매일매일매일우리둘만의대잔치 中秋节才刚过，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Seventeen， 这首歌叫做 Moonwalker。 I'm on that Moonwalker Walker Walker Moonwalker Moonwalker Walker Walker Moonwalker Moonwalker Walker Walker Moonwalker Moonwalker Walker Moonwalker， 在月球上面走路的人，简称月球漫步者。现在继续为你送上来自于我好久不见 JPM 月球漫步。本周呢，在秋口 TV 还有另外一部剧要介绍给你。 这部剧呢来自于泰国，而且是一部 BL 剧。BL 剧是什么呢？就是 Boy Love 男男相恋的剧。那在最近这几年呢，这样的剧情非常非常红。其实在很久以前的男男剧很少看到，然后你要看的话真的也只有在泰国。可是呢在今年去年这几年之间，在台湾的 BL 舞台剧大热门，想买票都买不到。然后呢日本的日剧也推出了大叔的爱，也变成了就是 Hito 的指标。这部泰国的 BL 剧叫做《最后爱上你》，而且是第二季了，是第二集了。《最后爱上你》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就是两位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孩，他们其实很多年没有见面了。有一天呢，就是在大学重逢以后呢，就阴错阳差睡在一起。重逢以后酒后乱性，发生关系以后，两个人原来我可以，然后两个人的感情渐渐的萌芽。第一季的最后的结束呢，就是最后终于在一起。那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故事都是这样，我们从小看的童话故事都是说，哦，王子跟公主从此以后 live happily ever， 就是从此以后幸福快乐的过着日子。但其实真正的现实不是这个样子嘛？现实是当在一起之后，你的挑战才出现，你的困难跟险阻才会慢慢的浮出来，那些日常要过日复一日的 repeat 的生活才是最困难的地方。所以第二季开始呢，开始这一对情侣，这一对 BL 情侣有遇到一些问题了，像是家庭的反对啊，现实的压力啊，虽然有朋友的祝福，可是两个人要怎么样继续的携手走下去呢？我把你 MP3 变成我的 3D， 我自己的空间加了一位猫弟。 Tell me 为什么 Why 为什么 Why 为什么 Why 为什么 Tell me 为什么 Why 为什么 Why 为什么 Why 为什么 Why 说你爱我可是这就是今天9月27号星期四的Choco TV新剧抢先报，《游泳先生》以及《最后爱上你二》。 以上内容由最有温度的追剧 App Choco TV 提供。 最近大家在追什么剧呢？也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下来，跟大家一起同欢共享一下哦。我最近还是继续在那个布朗克斯少年音乐梦当中这样子。不过最近呢，这打开 Netflix 有看到一个新剧，蛮吸引我的，我下一步应该会去看那部新剧。我的布朗克斯少年音乐梦也是进入到了第二季，就在刚刚，我在主持节目前的刚刚才看到一个超大转折，砰！但我不能爆雷啦。2:35，月球漫步这个词是哪来的呢？当然呢，就是美国太空人登上月球，在月球上面，这是人类的这是我的一小步，但是人类的一大步。然后有一位黑人，他在舞台上面开始用滑的方式往后走，那是他的一小步，也是整个人类音乐圈跟舞蹈圈的一大步。 流行音乐之王，当之无愧 Michael Jackson。最近呢，西洋音乐圈，应该说嘻哈圈或饶舌圈也吵得轰轰动动、轰轰烈烈的，关于饶舌音乐之神 Rap of God， 就阿姆呢，在短短的期间就发行了他的最新专辑。蛮好，不是蛮好笑，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关于阿姆，就是站出来写歌 ，diss 这些他现在看不惯的饶舌小辈们 ，diss 这些过去曾经不尊敬他的人们 ，diss 这些说他上一张专辑做得很烂的人们 ，Eminem。 叫他不存在，他这个那个设计人与人沟通的未来，除了这为人的这为人工作认真工作认真，我昼夜不分昼夜不分，他难受本分难受本分，秋冬春夏你我他开发世界的繁华，每天不断的无声无息，多少人我不努力，多少年始终如一维持城市的呼吸，每天大象带旅客天上翱翔，照顾每人的健康，发明把黑暗照亮，都培养无名字的每个英雄，无数年来把世界最懂，无声的孤星有天会懂， 每个人都在台下，只见 没有他感动力量， 他的编曲就知道他有多爱 Michael Jackson， 他是方大同，这首歌曲很不低调。既然刚刚说到 Rap of God， 饶舌之神阿姆的这个新专辑疯狂 diss 大家，我们就来听听超级不低调的阿姆吧。You know, everybody's been telling me what they think about me for the last few months. Maybe it's time I tell them what I think about them. Freeze down the crowd, all up in your soul. concentrate against the clock I race. Got no time to waste, I'm already late. I caught a marathoner's pace. Went from addict to a workaholic. Word to Dr. Dre and that first marijuana take. Yes, I got a chronic case. And I ain't just blowing smoke, less is in your mama's face. I know this time Paul and Dre, they won't tell me what not to say. And know me and my party days have all pretty much parted ways. You swear to God, I forgot I'm the God that made not afraid. One last time for Charlamagne. And my response is late, it's just how long it takes to hit my fucking radar. I'm so far away. These rappers are like Hunger Games. 1 minute they're mocking Jay, next minute they get the style from Migos, so they copy Drake. Maybe I just don't know when to turn around and walk away. But all the hate, I call it walk on Watergate. I've had as much as I can tolerate. I'm sick and tired of waiting. I done lost my patience. I can take all of you motherfuckers on it once. You want it shady, you got it. Got it.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如果最近呢你刚好这个剧都追完了，有点空虚，想要看下一部的话，可以看看大家的推荐，像是猫舞王推荐有一部有点年纪的日剧，觉得很好看又很好笑的，叫做《圈套》，是仲间游纪会跟还没有大红时候的阿部宽所主演的。Lacking with it, he ain't spitting like this on his last show. You better go back and listen, you know me better. Think I'll slow a let up, call it track, cause it's a total setup. Hoping that you rappers falling at Dre said, hold your head up. Kathy Griffin stacking ammunition, slap the clip and cock it back on competition. This is how I shot ahead. Gabby Gifford, my attack is vicious. Jack the Ripper back in business. Tyler, create nothing. I see why you called yourself a filthy bitch. It's not just cause you lack attention, it's because you worship the 12 bones. You're sacrilegious. If you're gonna critique me, you better. 草莓绿推荐的是韩剧，是一部轻松的爱情奇幻喜剧，叫做《认识的妻子》。另外呢，还有推荐像什么《黑色止血钳》，是一个银行合并裁员，然后去帮另外一个企业重整的一个故事。《Good Doctor》也是日剧，还有刚完结的《热舞啦啦队》。Netflix 上面的《狂想》，那就是我下一部应该要追的。Just remember, I was here before you, and I'll be here after you. Make you running for you. Detractors, I'ma have to. A pitchfork with a corkscrew, jus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Revenge is the best medicine. Increase the dose from least to most, and then tell the Grammys to go and fuck themselves. They suck the blood from all the biggest artists like some leeches, so they nominate them, get them there, get a name to MC to show every parasite needs a host. Then give album of the year to somebody that no one's ever even heard of. All I know is I wrote every single word of everything I ever murdered. Time to separate the sheep from goats. And I got no faith in your writers, I don't believe in ghosts. When rap needed it most, I was that wing in the prayer. A beacon, a hope, a B-I-R-D in the air. Somewhere some kid is bumping this while he lip syncs in the mirror. That's who I'm doing it for, the rest I don't really even care. But you would think I'm carrying an Oxford dictionary in my pocket. How I'm burying these artists on a scale that turns your minus plus as various as Harley. And what's scary is you probably can compare me to your car, cause I'm just barely getting started. In Forest Lord Jamar, you better leave me the hell alone, or I saw you and Elvis clone. Walk up in this house you own, thrust my pelvic bone, use your telephone, then go fetch me the remote. Put my feet up and just make myself at home. I belong here, clown. Don't tell me about the culture. I inspired the Hobsons, the Logics, the Coles, the Sean's, the Chaos, the 5'9"s and O. Brought the world 50 Cent. You did squat, piss and moan, but I'm not gonna fall. Itch. 超级凶，2:48，整张专辑有太多太多的隐藏梗，当然也有一个很有胆的跳出来，像饶舌之神狂呛的啦，就是 MGK 之间的火花很酷，可以去看看。 大家好，我是亚伦，这是我的全新 EP 同名主打歌《亲爱的怪物》。 带着编号的绵羊，沾了完美乌托邦。我拒绝被绑架了思想，被植入了所谓梦想。我杀了自己，只为换来公益目光。我只想活出最真模样，就算被当怪物驱赶，偏烈时代中紧握这份。 亲爱的怪物这个概念灵感来自于这两年我对网络世界的观察，有感而发，透过作词人把我心中私密而真诚的感受具象化，写出了这首《亲爱的怪物》。不能复制，不需要假装，亲爱的怪物其实就是忠于自我的善良。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世界凄凉，不想做一只固执的羊，和他一样，我也听见你的心脏，有只怪物摇摇。 笑而庞大，捍卫这份善良的怪诞。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喂， 代理冤枉啊！ 你冤情何在？ 我甲中介用2000万买厝，到厝了才知影房间的中介开千九，还有人卖千八，救人哦！我死去啊！ 你敢唔知影买厝一定爱 买房子，上无比，上无比无比，奇快乐无比，上无比无比。 买厝买对不买贵，快上超神房无比一家平台，无比。 哇，小熊，你换新车啦，而且整个人也焕然一新，难道你中乐透了吗？ 不是啦，是我找到一份好工作，年收入啊已经是过去的好几倍，同时还拥有多张专业证照，当然就越来越帅气咯。 这么好啊，我也好想跟你一样，拜托你快点告诉我。 当然没问题，远雄人寿针对我们这样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高额的专案奖金，让我们拥有稳定的高收入，还提供一系列的专业训练及最优质的商品，帮助我们快速成功，不但能保障每个家庭，又能成就自己。 哇，真的是太棒了。 妹妹，快和我一起加入远雄人寿吧。 我现在就想加入远雄人寿。 让我们一起在远雄人寿创业成功，一起成为远雄保险企业家。 富足之路从远雄开始。 有时候我不知道是在听歌还是听自己的心声。 请给我 小球庄真英全新创作专辑巴斯特耳朵，9月28开始预购环球。 我是陈世安。 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能谁能谁在乎我。 每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天又要黑了，灼热的眼光还没有烧完就突然灭了，暗淡的雨景还微微晕着，当时间的河流慢慢浸透你全身，让我点起烛火为你煮一首歌，假如明天仍昏暗，你就把光带走，天又要黑了。天又要黑了，当记忆的时钟默默走快了一些，让我放慢烟火为你抽一根烟，几年流逝的明天只是一转眼，天又要黑了，天又要黑了。星星在远方都为你放了满天 天又要黑了。 听到的歌曲呢是之前也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 Hush， 这首他的新歌叫做留名，时间呢是2:55，在下个小时呢也会有一位新的歌手来到了哥哥妹妹有意思，他是李密，蛮期待的，很期待跟他聊天。现在先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舒淇的天堂口，待会3点报时以及新闻过后，我们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胸口却始终还不放手，明明已是尽头，偏向这一股就是依旧随波逐流，青春依旧是羊肉虎口，找到 想前进欧洲顶尖学院与国际接轨吗？2018瑞士在台教育展，世界第一顶尖饭店管理大学商学院及精英住宿中学参展，提供高额奖学金、福袋抽奖。9月29号，台北喜来登饭店2楼免费入场，请拨打林肯气管报名专线02-2781-8878-2781-8878，或搜寻瑞士在台教育展。 想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 疗伤系创作才女林采欣守夜人专辑推荐单曲《可乐》，9月22日，献给在暗恋里辗转煎熬的每个你。 飞越万里，只想把这首歌献给你。 我会改变。 安德烈·波切利、阿妹世纪对唱《If Only》，各大数位平台同步上架。波切利全新大碟10月26日感动发行。环球， 我是潘怀宗。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湾迈入高龄社会，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民法修正草案，增订成年人议定监护。法务部次长陈明堂说明，所谓议定监护制度，就是在国人意识能力健全时，可以依照自我意愿选择未来如果丧失意识能力后的监护人，双方约定经法院公证，契约就能在当事人丧失行为能力后生效，启动成年监护，也为现行法定监护制度之外多提供一个选择。台湾失智症协会认为，这次修法渴望减少失智症家庭不必要的冲突，毕竟当今社会许多家庭成员关系疏离，法定监护人未必能有对失智症患者最好的决定，议定监护不仅对本人多一份尊重，也是少一份家庭冲突。台北地检署侦办台塑总管理处资讯部前任副总经理李孙如涉嫌收取厂商回扣的案外案，查出台塑承包商艾博斯科技公司涉嫌与上市公司金城资讯及高雄市金捷达公司的两名理性业务人员假交易，不法金额超过350万。今天发动第三波侦查行动，搜索两名李姓验物人住处，同时以嫌疑人身份约谈两人以及负责验收人员，共计四人到案说明，全案朝背信方向侦办。已经退休的李孙如涉嫌在2014年到2015年任内，利用职务之便在资讯服务顾问标案中收取回扣，替承包商艾博科技公司量身打造软体规格榜标，不法获利超过2000万。高雄市大寮区允城环保企业社去年底弃置废溶液，不仅胁迫他人顶罪，还持续犯行。台南地检署指挥上百名警调人员兵分17路搜索，拘提14人到案，同时查扣一辆大货车，也在屏东县、台南市起初偷埋弃置及堆置的废溶液超过3000桶，这些废溶液全来自允城环保企业社。检方侦讯之后，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及恐吓罪嫌，向台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允城环保欧姓负责人兄弟获准。台湾羽球选手周天成今天在南韩羽球公开赛21-19、21-17直落二击败日本选手板井一将，晋级八强。另外，混双16强赛上演台湾内战，李阳、徐雅琴出战王麒麟、李嘉欣，双方鏖战3局，最后李阳、徐雅琴以19-21、21-15、21-15逆转胜出，挺进八强。世界羽球联盟今天公布最新世界排名，男单异动较大，日本桃田贤斗登上球王宝座，中国石宇奇来到第二，丹麦安塞龙滑落第三，台湾周天成上升到第四，再度追平个人最佳名次，马来西亚李宗伟掉到第五。女单部分，戴资颖依旧高居第一，目前积分98317分，下个月有望挑战10万分。日本山口茜和印度新度维持第二、第三，中国陈雨菲从第六上升到第四，西班牙马林还是第五。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237点，成为2379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6点，成为2355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15点，来到279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0点，来到834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5点，成为2770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4点，成为3253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60点，来到11034点，成交金额1228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580对一美元，台币升值1.17角。日元以112.64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99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风影响，台北市、基隆北海岸及新北市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北部及东北部地区都有阵雨，东部地区和其他山区短暂阵雨。路上强风特报，台南以北、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及临近海域，容易吹起9到10级强阵风，沿海风浪较大。今天北部预测气温26到28度，中部30到33度。以上新闻由李佳。 欧洲旅游权威巨匠深耕20年。

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已伤了我的心，到现在发现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的距离。哦，你的眼睛已刺痛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到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下午的三点十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刚刚送上这首歌曲呢，非常怀念跟怀旧，来自于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这个小时要为你送上的这一位，等一下要来到节目现场的这一位，据说他小时候是范晓萱的疯狂粉丝，疯狂到连范晓萱跟萱萱妈都认识他。 你就像一个幽灵，但是就这么烦，厚脸皮耍赖住在我的脑海里，听讲完你无聊的动态，而不出煎熬的空白。我不明白，从小就说没关系的有这么好点，不多的安慰老爱说抱歉，我的表情断线， 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密。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密。 嗨嗨嗨嗨嗨，好，今天呢？ 大哥好。 你好，你好，你好。 今天呢带来你的这一张新专辑，然后除了专辑以外呢，它其实是一本很厚的书哎。 对啊，我有附赠160页的写真集，而且来我的桌游店买的话还会送桌游。 什么？送哪一款？ 送狼人真言，是跟我合作的一个桌游，还蛮好玩的。 狼人真言要怎么玩啊？ 它其实有点像狼人，只是就是你要猜出谁是狼人。对，可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说它要讲一句咒语，所以我们全部的村民就是要猜出那句咒语是什么。对，然后如果猜对的话呢，就是狼人要找出先知是谁，然后如果猜错的话，就是我们要抓出狼人是谁。 所以这是自制研发的游戏哦。 算是台湾出版的一个游戏。 对，在那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身份，然后除了就是今天他带来这张专辑，然后所以他刚刚自己也说了，就是他有一个桌游店。 是啊， 我很难想象你怎么跟桌游扯上关系耶。 因为我自己非常非常爱玩，之前只要没工作，我就是整天都在玩桌游。 是哦， 对，而且我之前有得忧郁症，然后后来就是靠玩桌游好起来的。 哇， 对，所以我觉得要鼓励大家多多玩这个益智，然后又休闲娱乐，可以促进大家感情。 那你还记得当初第一款把你就是推入坑，就这样觉得天哪、啊，这怎么这么好玩的那个是哪一款吗？ 其实第一款是说书人 哦， 对，因为 我们 表演，我上戏剧课学表演的时候，老师就用那款游戏来教我们演戏 哦。 对，因为其实很多桌游它都是需要靠演技的， 对 对, 對，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训练演员也蛮好的方法。 是， 对、啊、 好，然后呢，就因为这个桌游，因为你知道桌游常常就给人的感觉会比较 nerdy 一些，就是比较宅啊，或是比较…… 其实我觉得已经比线上游戏或是玩手机游戏好很多 了，哎、 因为它毕竟你要走出门跟大家一起玩。对，有的人可能在家玩了，可是我觉得这毕竟是人与人可以面对面的一个游戏，所以它比较没有像其他游戏那么样的就是 nerdy 之类的。嗯、 对，因为之前哦，先分享一个我之前听到一个桌游的算是笑话吧，真实范例、嗯。然后就是一样，因为我朋友他们也开桌游店 哦， 好像最近收了。他们开很久，他们开了十几年了， 哦是哦、 好像最近熟 了、哦。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其实桌游开桌游店的话，老板他基本上你游戏都要会玩，然后会带嘛、 啊， 因为很多游戏有点复杂， 对、啊， 所以要去会带、啊。然后呢，有一天呢，就是带的时候发现，因为平常就是我说的就是那种比较 nerdy 的， 嗯， 比较宅宅，然后去玩，这个的，对对对。可是呢，就那一天突然来一个，就是像李密这样的，就是正妹、 哦，谢谢。 然后到了以后，全场哇，每个人玩。火力全开，每个人都想要展现自己超厉害 的。我其实一直很想找正妹来玩，因为我其实我玩的比较重策略、嗯，就是很难，所以其实我跟我一样玩游戏的人全部都是男生。 对啊， 对，就我很少遇到女生欸。 然后那一场故事，然后这一场游戏玩完了以后，因为他们是固定约的、 嗯， 然后玩完了之后，大家就会很期待说下一次他会不会再来，会不会再来？嗯、所以之后呢，对原本的那个参加人数就是普通、 嗯， 然后自从这位就是美女来之后 就暴增， 就暴增，暴增以后就接着下来，在下礼拜， 嗯， 美女带着她男朋友来了， 哇，心碎。 大家就是那一天玩就很 peace， 回到平常，甚至更糟糕，眼神死的玩。 好了，欢迎大家来找我玩好吗？因为我自己也是平常没事就会待在店里面跟大家玩。 哎、欸，你的店在哪里啊？ 在松江路259巷。 松江259巷 31号，大家可以搜寻秘密基地桌游店。 秘密基地的秘密是真的嘘的秘密，还是你的秘密？ 哦，没有，是嘘的秘密。 那哎、欸，李密这个名字也不是真名嘛，对不对？ 这是真名。 哈， 对啊，因为我本来有取别的艺名，可是大家都觉得我的本名比较好记。 对啊， 所以后来就用本名了。 听起来很不像真名哎、欸。 没有，这是真名。 哇、wow, 好好好，所以刚刚因为一开始我在看你的资料的时候说你小时候热爱范晓萱， 是啊， 我刚刚放那个你的甜蜜这样子， oh, 我想说会不会是 那首， 会不会是因为实在是太喜欢范晓萱，所以艺名要取你的甜蜜李密？ 没有，是我的本名。 好，最近呢开始在主打这一首歌曲了，就是叫做、 你会回来， 你会回来。然后这个故事呢，其实因为你知道在网络上面找你的新闻啊、有很多很多新闻都是不是太好的新闻，还包括、像是你就是苦等的男生啊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到底为什么你出了什么，哪里有问题？我今天很想要了解就是出了什么问题？就是为什么男生不爱你？ 我 不理解，我 心里有问题， 我不理解， 我也不懂哎、欸。就是我遇到的都是 后来就是慢慢不爱我的男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个性哪里有问题啊，还是感情上面出了什么问题。但像这种你会回来也是rap 的地方是我写的歌词，那我就是把其实这个比较甜蜜一点点，就是他是刚分开，就是可能在冷战或者吵架，就是我们才刚分开，所以一直等待那个人回来。对，然后像《红叶》就是另外一首，也是我参与写歌词的歌，它就是可能等比较久，所以比较难过，就是都是在等待的歌。 好难过，黎明现在也是在等待吗？ 我现在等不知道是谁啊， 就一样是空窗，一样 open 让大家 对啊， 欢迎进入我的秘密天地。 对，欢迎玩爱玩桌游的男生来找我， 哇、 wow ，因为我很喜欢聪明的男生。 我和左边空窗的。 等着他，希望他会回来，然后，可是最后还是没有成真嘛，还是没有回来啊。 其实这首歌他还比较开放性的，就是还在等。可是像《红叶》啊，或者是我其他首歌，就是失恋的感觉。对，所以这首歌其实我写的都是还蛮难过的，只有这首是稍微比较甜蜜一点。对，你们现在听到就是《红叶》。 对，所以其实刚刚就在。私底下跟李密说的时候，我觉得李密好，长得漂亮，身材好，一切都好。 謝謝。 然后怎么讲，又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我可能跟你一样，就是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我会把聪明放在非常非常前面的位置。 真的吗？ 对。然后呢，可是我刚好跟李密讲，就是通常呢，就是发这种写真啊，然后可能EP 啊，或是专辑啊，附写真书啊，就是会有一种直觉，或是刻板印象，会觉得这个人不聪明。可是李密是北一女小绿绿之外，还是数理资优班聪明中的聪明哎。 其实就是可能比较有天分吧。可是 我你说在念书方面是不是？ 对，可是其实我很讨厌念书，所以我一直都想要走表演这条路。大家都觉得很浪费我的天分，可是我不觉得，因为我觉得在演艺圈其实也是用得到这些天分一些些。像就是背剧本啊，我都背得比别人快， 超厉害哦。还有刚刚讲到他玩桌游，那个桌游比赛，都可以拿到很好的名次，代表他就是。阿达玛嘎意呢，就是真的是头脑很好。对啊，好，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今天呢，我自己个人非常好奇的就是，李密到底在感情关系当中，你自己觉得你出了什么问题？ 对，其实我在感情就是相反的，完全的很笨。对啊，因为感情不像念书，就是只要好好的做功课啊，或者是好好的念就可以有好的成绩。可是像我觉得感情跟演艺圈很像，就是你必须要掌握对对方的想法。像演艺圈就是需要知道观众的想法是什么。对，然后像我感情路上，其实我都一直搞不太懂，就是 男朋友 在想什么。对啊，像我就是遇过会打我的啊，我真的是搞不懂就是为什么会这么暴力。 对啊。 对啊，而且我第一个就遇到会打我的，所以后来就是我自己还蛮受伤的，就是会很害怕，就是有暴力倾向的男生。所以我现在就自己开始努力学拳击。 等一下， 希望以后可以打得赢。 那这个暴力男友他也是一个聪明的人吗？ 是啊，就是跟我一起念台大的同学。 哈， 对啊， 好， 而且我其实交往的其实都是高学历的男生，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高学历就不会暴 力，所以他们的确都有先符合，就是你觉得聪明这一关。 是啊，是啊。 那在感情过程当中，是你后来发现这个男生，像刚刚那个打人，真的是很不 OK， 我们就不要讨论他。 啊啊、 其他人呢，有些正常人吧。 其实我大家都觉得我教的都不正常。 哈，你怎么？你是不是眼睛有问题？你要整的话，应该要先整眼睛吧。 因为可能我自己个性比较特别，所以我都喜欢一些个性特别的人，就不是太正常。对啊，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跟一般人比较思考逻辑不太一样的人。对，因为其实我的思考逻辑也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对，所以我就会喜欢，就是说特别聪明啊，或者是特别怪异的人。 怪异是哪一种怪异？比如说我会在房间里面养蛇， 就是、不是，但是他提出一些特别的想法。对啊，像我就是可能会，例如说很爱玩桌游的，我就会很喜欢。可是一般人其实也没那么爱玩桌游。对啊，比较少数人会喜欢。对啊，所以像我遇到很多就是会促进特别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像他们都会我遇过的比较夸张，就会把我软禁，然后不准我出门。然后把我手机的男生全部删光， 好可怕哦！ 对啊，可是那时候就是因为很爱他，所以都愿意听他的。 Oh my god！ 对啊， 我还是希望他们这些人不要回来啦，就这样就好了，就这样就好。 可是后来他们会用一些很瞎的理由跟我分手。 哎，就算他们这么的不 OK， 结果分手还是他们。 是啊，而且我都有听他们的话。对啊，就是像我，因为我被软禁在家里，可是我接的工作，像我之前接了一个歌舞剧，然后里面一定会有男生嘛，不可能全部都女生演。然后那时候我前男友就跟我分手，他就说我不能接受你工作跟别的男生一起。啊，对啊，而且他自己也是想要当演员的人，我就觉得说，那你为什么不能够谅解？ 对啊， 对，因为工作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把他说不要这样子，因为我是很蛮重工作的，对，所以他那时候说要分手，我也就是没有办法反驳他，因为我还是觉得工作比较重要，对，可是他就因为这样跟我分手，我觉得还蛮不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直等他回来。 这个，我刚刚听到这几个，真的都是男生的问题耶。就是你的问题的部分就在于你的眼光出了问题，有没有一些就是你在相处过程当中的个性真的也是有问题的？ 你 自己，你 说我吗？ 对，你自己反省一下，比如说你会不会，比如说男生最怕可能是很烦很黏人。 因为可是我本来就是还蛮黏人的女生，所以跟我在一起基本上就是一开始都跟我整天黏在一起，对。可是后来可能男生这样很容易腻，所以后来我继续维持这样子的热度的时候，男生就会觉得有点烦。对，所以想说一开始不就是这样吗？为什么会变呢？就是因为我的热度会一直持续，所以不太能理解为什么男生会就是瞬间变冷这样子。 天，越讲越觉得李密是一个非常好的伴侣， 有吗？ 对啊，如果你 可 以一直维持，对，你可以一直维持在那个热情的话， 对啊， 其实很棒。 可是通常对方就是没有办法一直维持啊。 而且你看，就算打你跟软禁你，都还是愿意。 是 啊，这是什么啊？太可怕了！ 因为我其实长这样，可是我还蛮小女人的， 就是我都会很依赖对方，然后听对方说的话。 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呢叫做 Answer。 是啊，很特别，因为这首是25的13帮我写的，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团体里面，后来自己跑出来就是单飞，所以我自己觉得跟他有点类似，因为我们也都很爱跳舞，所以我就跟他认识以后就邀他帮我写歌，他就写了这首歌。那我觉得还蛮好听的，因为就是他念 rap 很擅长，然后我自己就是在唱歌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有点像男女就是互补的部分，对，就像交往的时候也是大家会有各自擅长的地方嘛，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互相互补，所以这种听起来的感觉还蛮舒服的，就是男生是刚硬的部分，然后我唱的地方是比较柔的部分。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Answer。 看着我的眼神是否会表白，是你。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呢是3:35。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坐在我对面的是，我找不到什么太怎么讲啊，我就是真的觉得说我结婚的太早，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他的李密。 Hello， 马克哥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密。 对，然后李密呢发行了这一张专辑，说有160页的写真， 是啊，还有10首歌， 对，还有10首歌曲，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歌曲。其实之前你有发行过，可是我记得是比较 就是迷你专辑， 对， 我之前发行过团体1张，然后个人2张、嗯，那都是迷你专辑，就是3或4首歌、嗯，然后会以舞曲比较多， 对， 就是3首可能就有2首是舞曲，然后、就看流行什么啦，因为有电音，也有比较街舞的类型都有、嗯，因为我自己是很擅长跳舞，嗯，自己讲得很奇怪，就是很喜欢跳舞， 有够可爱，好，很喜欢跳舞。 对啊，所以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 MV， 就是里面都有蛮精彩的舞蹈演出。 那这一次其实这张专辑里面尝试了比较多的抒情歌曲， 对， 然后不同的曲风。 对， 你自己快歌跟慢歌比较喜欢哪一种？ 我其实都很爱耶、所以我之前才会累积了一些慢歌，然后放不进迷你专辑。 哦， 因为迷你专辑其实主打都还是快歌为主，可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慢歌就一直都放不进去，所以我就这次出了一张完整的，把我所有喜欢的慢歌都放进去了。对啊，而且像有一些歌曲，我觉得就看心情啦，如果你心情比较 down 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想要听慢歌、或者很开心的时候可能就想要听快歌，所以我自己是各种歌都会听、对啊，像我这张专辑有大概 五首、6首是慢歌、然后4首是比较偏舞曲的、对，然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10首都是不同的曲风在里面、可以听听看， 没错，而且除了呢可以听听看之外，就还可以看，然后这个160页的写真之外、后面还有，你知道，因为最近我才刚办完婚礼，所以我就看到你后面啊有那个你的大事迹，有没有？ 对啊，有我的历年的一些事迹在上面。 然后我就看到就是哎、你放从小到大这些照片，你根本就在做婚礼成长影片一样、我的天哪， 从0岁开始都整理好了， 对， 这样以后婚礼就比较不麻烦。 李密生涯全记录，时间紧急这样子，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 而且我整理得很认真，我那时候整理出来100多页、 对啊， 我就把所有大小事都写出来，以后再给编辑去挑选他觉得比较、可能比较重要的事情这样子。 怎么会突然想要在就是写真集里面突然加一个自己的一个就类似像自传介绍这种东西、 因为其实这是我的算第一本比较完整的书、所以我想要让大家在这张专辑里面可以更了解我、那我如果了解我的话，就是你看我从小到大做的事情、可能会比较知道我说我其实一直都在往梦想的路上前进、而且像我小时候就是也蛮可爱的啊，所以我蛮想放进去的、而且就是我还有放一些我自己的心情的文章， 对， 然后还有我的创作心得、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歌词创作、里面有5首都是我参与歌词创作的歌、对，所以也是跟一些喜欢创作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写歌是什么样的心情、而且里面真的有我各式各样的造型的全记录， 是， 而且我这次也自己担任服装造型 哦， 对，所以大家可以从这张专辑很深度的了解我、而且它叫做纯蜜，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最纯真的李密。 哇， 寻寻觅觅，对的一半，对的恋人，却无法忘记在你怀里多么快乐。如果有一天打开藏宝盒，请剩下我的祝福，直到永恒，永远珍藏着。 李密呢，除了现在在演艺圈啊，不管是之前演了那个超级神剧《 台北物语》， 没错，想看还看不到的哦，大家。然后现在发行的这一张，就算是真正最完整的一整张专辑，又加上写真书。所以在戏剧方面，在音乐方面，演艺圈方面，就这些。当然，如果可以更好的话，还可以更好嘛，对不 对, 對,、 啊 對啊？就是希望可以走到更大的舞台等等的。然后现在呢，又是猪肉店的老板娘， 谢谢。 未来有什么事情想做的呢？ 其实我 也都是算新人啊，像电影我也只演了这一部，然后唱片也出了这一张第一张专辑，所以之后还希望可以有更好的作品可以给大家。像电影的话，我是一直还想要继续尝试啊，然后最近也有接到新的歌舞剧，就是大家十月底可以看我的粉丝团，我会公布，就是有我最新加入的一个歌舞剧演出。然后之后可能就是希望累积了一些音乐作品，有一天可以自己开演唱会之类的。 哇 对啊，所以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歌舞表演。 对，真的，对，基本上呢，就是未来啊，桌游店又是因为是兴趣，所以会继续。 是啊，是啊， 就是当你没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在那边耗一整天。 对啊，我是立志想要开到我退休，然后可以整天待在店里面玩。 是，然后呢，就是当然就音乐啊、戏剧方面的作品可以就越来越多。 给大家，谢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在这首张专辑《纯蜜》。 要跟大家说一下，要去哪里找你？刚刚说到粉丝团要找什么？ 对，请搜寻我的名字李蜜，就是木子李，还有蜂蜜的蜜，下面没有虫，就是宝盖头，然后下面必须的必。再加上我的英文名字 M I N A Mina， 就是李蜜 Mina 就可以找到我了。除了 Facebook， 我也有微博，还有微信，还有 Instagram 都有可以找到我。 好，所以呢，在台湾的大家应该就是找 Facebook 李蜜，然后 Mina， 对，就可以找到了， 中间没有空格哦，李蜜 Mina。然后呢，Instagram 也是搜寻M I N T A N G E L M E， 有点长，应该找李蜜就可以了吧？ 叫做 Mint Angel Me， 对 ，Mint Angel Me，Mint Angel Me， 对，有点长，不过我专辑里面都有写啦，就是可以先购买我的专辑，都可以找得到我。 Yes， 我现在就在看专辑讲，还有 YouTube 频道。也是李蜜， 对 ，YouTube 频道也是李蜜 Mina， 上面有我很多自己的一些舞蹈作品，然后是平常练习的舞都有放在上面。 我现在来看一下，马上来订阅一下。 啊、表演我也都会把影片放在上面。 你与我同在。 今天呢，就要谢谢李蜜，然后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跟我们介绍呢你自己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加上写真集，然后里面呢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曲风、不一样的造型，然后跟我们分享了你的人生。我还是很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爱你的人。 我也很希望， 我是说认真爱你的人，不是你外在的这些东西，是。 对啊，我其实也很希望，就是也希望就是在基督教会里面找啊，或者是在桌游店里面都可以跟我认识一下。对啊，因为我其实蛮需要朋友的，就算你结婚了也没关系，就是可以来跟我交个朋友。 马上交朋友，今天谢谢李蜜， 谢谢马克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拜拜，我是李蜜。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love him or capital H I M M M M M. Just put your paws up, 'cause you were born this way, baby. My mama told me when I was young.We're all on superstars. She rolled my hair, put my lipstick on, in a glass of her boudoir.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loving who you are, she said, 'cause he made you perfect, babe. So hold your head up, girl, and you'll go far.Drag, just be a queen. Don't be a drag, just be a queen. Give yourself prudence and love your friends. Subway can't rejoice the truth. In the religion of the insecure, I must be myself responsible. Don't be a drag, just be a queen. Whether you're broke or evergreen, you're black, white, beige, Chola descent. You're Lebanese, you're Orient. Whether life's disabilities left you outcast or leader teased, rejoice and love yourself today, cause baby, you were born this way. No matter gay, straight or bi, lesbian, transgender life,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o survive. No matter black, white, or beige, Chola or Orient made,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o be brave. 待てね。 间谍放送， 茫茫人海里，他的声音一直懂你。温暖整个世代冠军神曲 ，Bad Day。 Cause you had a bad day, you take one down. 最懂你的城市情人，丹尼尔 ，Daniel Powder。 I know we've never met.You look so good just standing by the bar. I'm wondering, have you got a cigarette? And some time to talk about a messed up government. And I've been told I'm no one's type. I'm probably not the one you like. But what's so wrong with taking a chance sometimes? 暖心主打 Do you wanna get lucky? 勇敢幸福，勇敢爱，陪你踏出扭转人生一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为什么皇上只颁那张？ 娘娘息怒啊，那张神卡可是无人能比啊。 是哪一张啊？ 是台新信用卡，当月外币消费满20000元，现金回馈2.5%，无上限，免登录。 我也要刷台新，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至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台中国家歌剧院年度巨献华格纳指环系列齐格飞， 由西班牙拉夫拉前卫剧团指挥吕绍嘉率领国家交响乐团打造壮丽的史诗神话，5小时的磅礴音乐交织奇幻视觉，机械巨龙与高难度人体特技演出，是你绝对不容错过的年度盛会。 10月10号、12号、14号，勇者无惧，英雄诞生，只在台中国家歌剧院。 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室。 我们是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Hey yo, look like I'm going for a swim. Dunk on him now, I'm swinging off the rim. Jay coming off the bench while I'm coming off the court fully drenched. Here goes some haterade, get your thirst quenched. Style doing him in this Burberry trench. These birds copy every word, every inch. But gang gang got the hammer and the wrench. I pull up in that quarter milli off the lot. Oh, now she trying to be friends like I forgot. Show off my diamonds like I'm signed by the rock. Ain't pushing out his baby till he bite a rock. Ayo, I been on, you been con. Bentley tints on, Fendi prints on. I mean, I been storm, X-Men been form. He keep on dialing Nikki like the Prince song. I been on, you been con. Bentley tints on, Fendi prints on. Ayo, I been north, Lara been Croft. Play say Chang Li, drop the Benz off. Oh, I get it. 3:52, I get it， 现在就是 Nicki Minaj 的时间了。本周的 Nicki Minaj， 尼基米娜周，请问你知道他2018年的全新专辑名称是什么吗？如果你知道的话呢，拿起手机编写简讯 UFO， 再加上答案，再加上姓名，传送到55123，下周一你就有机会可以抽到指甲油一份。传一次简讯要10块钱哦。尼基米娜2018年的全新专辑名称 Just King Kong， Yes it's King Kong， Just King Kong， This is King Kong， Chinese ink on， Siamese links on， Call me 2 Chainz， Name go ding dong， Just King Kong， Yes I'm King Kong， This is King Kong， Yes Miss King Kong， In my kingdom with my Tims on， How many championships？ What 6 rings on？ They need rappers like meThey need rappers like me, so they can get on their keyboards and make me the bad guy, Chung Lee. Ayo, I been on, you been con, Bentley tints on, Fendi prints on. I mean, I been storm, X-Men been form. He keep on dialing Nikki like the Prince song. I been on, you been con, Bentley tints on, Fendi prints on. Ayo, I been north, Lara been Croft. Play say Chung Lee, drop the Benz off. 来到最后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欧马克，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平常呢要找我的话呢，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会在这里，会在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场为你送上好听的音乐，陪你聊聊天。那平常的时候呢，也欢迎你可以关注我的 Facebook 欧马克，或者是 YouTube 频道欧马克订阅，或者是我的 IG MARC 底线 ORANGE Mark Orange， 欢迎你可以follow 我。今天的最后呢，要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SHE 在2天前呢公布一个重大的消息，就是说 SHE 呢都会离开他们的经纪公司、唱片公司，这样他们三个人。原本呢 ，Ella 7月的时候讲了这一句话，就发了这个消息，那个时候大家就很担心 SHE 会不会解散了，以后就没有 SHE 了。结果呢，9月25号这个消息一出来后，9月26号的华研股价一开盘跌停，躺平到底，哇哦！我们来听听 SHE 的这首《17》，明天见。 17岁的我们在哪边？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是我。和你说着梦想，说着心愿。 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的听众朋友提醒我说，你还没说你很棒呢。Yes， 你很棒。我们明天见。 在潮起潮落之间，将我环绕的世界，世纪，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解。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 音乐全主打。 音乐大师久石让与新日本爱乐世界梦幻交响乐团重新诠释吉卜力作品，宫崎骏经典巨作《天空之城》。